6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6858。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小众书坊的创始人彭明榜。阅读诗歌培养了我发现和感受生活中美的事物的能力，并懂得去欣赏其中的诗意。这样一份人生是读诗馈赠给我的礼物。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我们刚出版的新书《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本书的编选者左右是一位80后知名诗人，他用了4年时间指导孩子们写诗，收集整理了这本书中的诗稿，并给每首诗写下点评。下面我读几首这本书的诗让大家欣赏。阳光，早晨去散步，阳光像跟屁虫跟着我。这本书的编选者左右这样点评，这首诗把阳光写活了，写得可爱极了，有趣极了，好像阳光就是小朋友养的一条宠物狗，整天跟着自己形影不离，一下子就让这首诗满满的都是童趣。再读一首《稻草人》，一望无际的稻田边，一个稻草人肩上站着很多小鸟，稻草人每天都给小鸟们讲故事，所以没有一只小鸟会来吃稻子，稻田里一片金黄。左右这样点评，一般人总把稻草人写成吓唬小鸟的坏蛋，会想当然地觉得有稻草人在，小鸟不会偷吃稻子。本是奇特的发现与创意，带着很美的童话色彩和诗意结局，让诗歌回归到了它应有的高度。就是这样一本充满童趣的诗集，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喜欢，家长们能够喜欢。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多位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空气非常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为您带来长氏相声传承百年，长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的精彩表演。节目的第一时段呀，我们首先呢请上常宝霆先生和白全福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常宝霆先生啊最擅长的学唱类的作品，不同的风格。 你想起来呀，什么事儿你要是细一研究啊，就有个意思。 您研究什么了感觉有意思了？ 您说咱们这个人怎么会一人一模样呢？ 这不废话吗？可不一人一模样吗？一个脸，这人都长得一模样 行吗？ 赵县管省事了。 怎么着？ 一人照完了，大伙儿全洗了，要钱就是麻烦了。 怎么着？ 那跟谁要钱？应该给人相钱了。哟，都一模样啊！ 我把这句话说错了，我是要说呀，一个人有一种性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爱好， 不错， 这是客观存在。所以什么事物啊，也不能够千人一面。如果千人一面呢，就会使人厌烦了。 不错的。 比如说我们听戏，你看他这个一场演出，有文戏，也有武戏，有喜剧，也有悲剧。因为所来的观众有爱听文的，有爱看武的。 对。 一方面呢，适应观众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呢，还能够调剂气氛。你要不考虑这点，连着三出全是文戏，有不爱听文戏的，越听越没意思，越听越烦，听着听着睡了 着了。 散戏的时候麻烦了，投了服务员还得挨个现叫，同志醒醒吧，散了，那什么加睡去吧。 加睡去， 戏园子改旅馆了是怎么的？ 把人给唱着了， 你那还有什么意思？ 就是，那么连着要唱三出武戏呢， 也受不了。就这大锣大鼓，敲得你精神紧张啊！就是你爱看那种两出，你就受不了了。啊，哎，带劲！我先外边溜溜。 怎么了？ 心里蹦得慌了，受不了。 趁着， 还得活动活动。 对不对 ？ 那么连着要唱三出苦戏呢， 更受不了了。一出比出苦，一出比出难过。再干这位演员表情做得好一点，把听戏的都唱哭了。一瞧这位坐在那儿，叫好全两样了。 什么样呢？ 都这模样了，连着听三出苦的了。好， 这还好着这个。 这还好什么？这个 就是， 你要哭吧，不好意思哭。你说不哭吧，看着真难受。 嘿， 想出去溜溜，又舍不得，又想看， 那怎么办呢？ 一块来的主先聊聊天，岔和岔和。 对， 还岔和不过去，这劲儿就更难受了。好， 二哥，这戏多好啊！表情，错了，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这有什么意思？这个 别看了，那就。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 文的武的喜的悲的都得有， 哎，倒替着 是吧？ 是， 你看咱们祖国的这个文学艺术啊，那真是丰富多彩呀。从总的来说吧，有文学、戏曲、曲艺、杂技、音乐、美术、舞蹈、聂影等等的。可是每一种里边呢，又分好多形式。 怎么着？ 那怎么呢？ 拿曲艺说，总的说曲艺，曲艺里面有多少种形式？ 好，曲艺里的形式那是很多了。 你说说， 甭拿别的地方说，就说北京吧， 跟天津， 京韵， 京韵。 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相声、快书、坠子、单弦儿、山西大鼓， 那太多了， 那太多了。 要是光一种形式行不行？ 那听着就不带劲了。 就是，他这个文学艺术啊，等等的，它是多种多样。 不错， 你看这个文学艺术的作品也是多种多样。 嗯， 每个作者呢有每个作者的风格。 您说这个，我蛤蟆跳井， 怎么讲？ 我不懂， 这种比喻可不怎么有学问。 什么叫风格呢？ 哦，您连风格都不懂。 嗯， 何算我这跟一木头人说话呢？ 好说你胶皮的，这不研究吗？ 具体的说吧。你比如说小说啊，我们看一看，都是小说，这个笔调跟写法它不同啊。鲁迅先生的作品跟茅盾的作品风格就不同，赵树理跟周立波的风格它又不同。 对， 拿诗歌来说吧，唐朝的诗人李白、杜甫，这都是作诗的。 是啊， 风格一样吗？ 不一样。 现在的诗人郭沫若、赞克家，不一样。田间的李济也不一样。 是， 你再具体一点。 嗯， 你看我这个诗人跟他们那几位又不一样了。 你哪一点不一样呢？ 我做的诗啊，得拿着竹板跟着随着。 这是不一样，你那叫数来宝。 嗯，然也。 您就别野了。就 不但这个作品风格不同，我们看着演员在台上表演，他的动作、表演、唱腔也是各有不同的风格。 嗯， 有的艺术家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能够自成一派。 怎么着在表演上还各有不同 啊？ 怎么呢 拿曲艺说吧，曲艺这个大鼓演员刘宝全、白云鹏、小彩舞，这三位都是唱大鼓的吧？ 是啊， 你看这都是唱大鼓，他们三位就不一样啊。 对，是他们仨人是不一样。 你说说他们仨人哪点不一样？ 刘宝全、白云鹏是老头了 啊， 小彩舞啊他没胡子。 嗯，对，小彩舞是没胡子，我没听说小彩舞长胡子的。 错了，怎么了？ 我说的不是长相。 你说什么呢？ 我是说他们表演演唱的手法上风格不同。 嗯， 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各成一派。 怎么不同呢？ 先说刘宝全先生。 嗯， 那个唱出来是字正腔圆的，清脆悦耳啊，音色甜韵，是韵味浓厚，那个嗓子那真是那真是子曰胡萝卜就酒嘎嘣脆。 哪四书上有这么一句？ 就那个拿手节目，就那个大西厢，你听听 啊。大西厢拿手唱出来什么味儿？ 我给您小两句。 哎，你小心听听怎么样。 刘宝全啊， 哎， 唱出来是这个味儿。当 当 里根咚的里根咚的咚， 还带着 馅儿。当里根咚 的里 根咚的咚，怎么样？ 不怎么样 。 你没唱呢？ 哦，对，还没唱。 二八的那位俏佳人来梳妆，崔莺莺 得了这个鸟的病，当里根咚的咚。躺在了床上， 他是半歇半落。你说这位姑娘，呆呆有点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的清清空空拉拉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着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味受尊你也写着他的姓啊，来手儿托着他的腮，哎，棒！这什么意思？这怪吓人的。 嗯， 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呢？ 我说唱到这儿正赶外边是胶皮放炮，怎么那么寸呢？ 寸劲儿吗？ 这寸劲让我赶上了，我还不明白。 怎么了？ 那么这白云鹏先生呢？ 对，白云鹏先生呢？那是说中有唱啊，唱中有说，说唱融合呀。声音低而余回婉转，音虽小而铿然作响啊。岁月毛窝踢球念拱啊， 这哪圣人说的话？这是 白云鹏先生唱念做啊，你看跟刘宝全先生决然不同。哪首节目？就那个红楼的段子探晴雯那个段子。 什么味儿呢？ 我给您学学。 你来了。 白云鹏这个走步子都是小碎步， 上台 动作也是小动作。 你来了。 一出来你看看，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离处最伤情，穿梭怎担冲天病，忧受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成良地，寻芳出世不踏声，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惹出来宝玉探晴雯，痴心的想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你看摸摸拉脸这个动作了没有？这是白先生的动作啊啊！对， 走回来。我还不明白，那小彩舞的特点呢？ 小彩舞，小彩舞那个音后韵足啊，富于芬芳啊，高则响过星云，是低如小溪流水啊。绕梁三日，耐人寻味， 就别拽了。 子曰：“金刚钻包饺子，好的那么钻心儿啊。” 这圣人怎么净说这词儿啊？ 这是我说的，这是。小彩舞就那个《红梅阁》，那是拿手杰作。 什么味儿？ 我就知道有这句话。我给你想想啊， 来， 小彩舞，他因为他那个嗓子高，嗓子特别高，有的时候有那个颤颤悠悠的高腔。 来了， 你注意小彩舞啊。细雨轻吟过小窗。这音儿，小窗，你得找着它特点呢。闲将笔墨寄宿狂，摧炭最怕东风，零落看悲烟软凉，流水行云无一花，诸尘雨碎钢铠伤，都只为粉黛多情，含冤死就是那薄命的佳人儿，叫李慧娘。 我说你干嘛揪着嗓子呀？ 废话，不揪着那出不来，那个就那个粉黛多情。 哎，行行行， 嗓子那是真好，那嗓子。 我还不明白。 是啊， 您呢，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啊，这么会儿我三段了，这还不明白。 一长，我真不明白呢。 怎么意思这？ 我这是跟你开玩笑。 我就知道有这时候。 哎，我听你这么一唱，真是马不良乡，各有不同。 当然了，艺术里边各种各样的风格同时存在，一方面呢能够丰富我们人民文化生活，另外一方面呢还能够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更好的为社会主义服务。 是， 所以提倡各种流派同时存在，百花齐放嘛。 啊，可是这么说呀，自成一派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当然喽，那是多年苦学苦练长期创造出来的成绩。 嗯，你就拿河南坠子来说吧，那乔清秀唱出来就特别好听嘛。 对，你听乔清秀那又一种风格，坠子演员乔清秀、董桂芝、程玉兰，男演员大老黑、张永发、乔丽媛、王元堂，这也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风味。 张永发 啊， 张永发什么味儿？ 没听过， 没听过。 张永发那个坠子，那唱出了这个味儿。 您来来， 上弦一段酒杯，两泪双流，寇准生学先生听个从头，俺弟兄来在桃园是同拜北斗。福报俺的大国那家做龙楼，徐老伯母书信一手，怕的怕的你一去不能回头，倘若是一去你不能回转来，好意思万把刀把我的心揪。哎 嘿嘿， 张永发， 是这个乔清秀呢？ 你听乔清秀那个坠子，那个腔调出来可以说是轻巧玲珑啊，音色赛梨，是甜脆味美啊。 我说您这买萝卜来了？ 那个腔调又一种风格。王二姐四夫睡镜架，王二姐芦苇的洒，四小七外的张清秀老美红花季呀、啊。王二姐正在那屋中里坐，忽听得那门外讲说了，不用人说那奴家知道，想必是那二哥转回来家。进来吧，你就进来吧，进来吧，你就进来吧。有个真进来了， 真进来了。 谁进来了？ 你瞧，他真进来了没有？ 是那个是进来了。 干嘛来了？ 这是找座来了。 我说怎么那么寸呢？ 您接着唱啊。 全忘了。 忘了， 可不就忘了吗？您这是不是个人有个人风格？ 个人有个人特点。 这不单是曲艺，戏曲也是这样啊。我们就拿评戏说吧，你听听仙灵侠、喜彩莲啊、小白一双，过去的刘彩霞、爱莲君、老白一双，这也是个人有个味儿。 对，那白一双啊， 听过吗？ 太听过了，白一双， 嗯， 太好了，白一双啊， 嗯， 真是汉香官另个味儿。南京的板鸭没有对儿，70度烧酒真有劲儿，白糖麻官浇油脆儿，狗里的包子它独一份儿。 啊，你这扣着实的是怎么？ 我扣着实呢。那白玉霜悲调特别好， 哎，唱悲调最好， 表情也传真。 我们听一听啊，这个老前辈吧，老演员叫这个白玉霜、刘翠霞，拿这两个人说， 哎， 你看这两个人的这个风格唱腔决然不同。 哎，刘翠霞，你先来了。 刘翠霞 来了。 刘翠霞那个打狗劝夫那个腔调，我给您学学。 您学学， 您听像不像啊？这个打狗劝夫啊， 未曾要说话呀，家里的悲伤开眼忧郁，尊了一声父王，你只顾在酒楼里来笑啊，前咱们家中出来了的。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在这续水啊，这是囊钓，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还是先接着请上常宝霆先生和白全福先生来给我们把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不同的风格来做个收尾。 那白玉霜什么味儿？ 白玉霜可不能笑。 怎么了？ 不能笑。怎么呢？因为这个白玉霜啊，这个唱悲调最好。当然我要学呢也得学他这个悲调。我就是一样，我一学我怕把您眼泪给唱下来。 不至于 啊， 不至于， 不至于。 哎， 有这个把握，要学白玉霜不过五句能把您唱哭了。 哎，我就不信。 信吗？ 你就唱哭不了。 我给您学两句白玉霜。 哎， 白玉霜的玉堂春。 好， 同志们，有带手绢的现在掏出来准备着 干嘛呢？ 盯着到时候擦眼泪。 各位您可别听他的啊，没那么回事啊。 没那，你看看咱这个表情。 好， 跟着动作。 你来来， 白派。这个玉堂春啊， 哎， 你本是花男好上等人品呐、啊。沾安心啊，戳玲珑啊，方能够沾安心。想不到啊，你落得这个。白光竟然看起来呀、啊！我说什么来着？哭了没有？ 怎么了？ 是哭了，我让你。 你这么一唱 啊， 我想起白玉霜来了。 想白玉霜，你哭什么呀？ 那白玉霜不是外人。 谁呀？ 那是我姐姐。 我说难过了。那是你姐姐，她叫白玉霜，您叫什么呀？ 我叫黑姨子。 这妈黑 姨子，长得还真不错。 您听是不是？各有各味儿， 哎，不错， 不可能都一个味儿， 嗯， 都一个味儿还有意思啊。比如说你爱吃甜的， 嗯， 老给你甜的吃，行吗？ 我吃的就腻了， 就得给您换换。 哎， 来顿咸的， 咸的 啊，给您来点儿，或者是酸的， 酸的， 给您来点儿 苦的，我吃苦的干嘛呢？我不吃苦的， 淘气的， 是不是？不单是评戏这样，京戏也是这样。京戏的这个演员的风格那是最明显了。 是， 拿青衣说吧，讲究四大名旦， 都谁？ 梅上成荀，四派。老生呢，有七派麒麟童，马派马连良，谭派谭富英，余派余淑妍，严派严居鹏。 哎， 花脸呢，金少山、侯喜瑞、裘盛戎等等的，这都是各有千秋。标新立异，独闯一格，独树一帜，至此一家，并无分号。 让您这报广告来了。 梅兰芳先生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那是咱们学习的好榜样。 那个艺术啊，真得炉火纯青。 程砚秋先生擅长悲剧，锁麟囊啊，荒山泪啊，闻鸡归汉呐、啊，那真是唱出来如泣如诉，回肠荡气，渗人肺腑。 你就别拽了，就 子曰， 就别约了，就 那个闻鸡归汉唱的那个大腔套小腔，变化无穷啊，那个嗓子。冰深水尽头迷离， 我说你叫程砚秋吗？ 火车进站了， 进站了，怎么这味儿？ 到那儿抽车翻环，这就抽不回来了，就。 哎， 他这风格就不一样吗？ 嗯， 你听荀慧生 啊， 荀慧生那红娘 拿手， 红娘就那个拿着棋盘， 嗯， 就那个叫张生，就那两句流水板， 嗯， 多好，就拿那个棋盘，那个声儿跟那个唱腔，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步步心来，你步步怕放大胆人气，徒儿生修要还害怕，只当是亲生子随定气满，这一算是一段风流佳话，听好林默要你就尽头。 我说您哪位？我给赶个张生。 我像不像张生？ 像什么？ 像那和尚。 和尚 这过来整个和尚的， 真是各有各人唱法。 当然了，不单是唱法，好一唱，你看看台上的作陪表演念白唱念做吗？ 哎， 我们拿这个老生戏说吧。 是 四进士。 嗯嗯， 老生戏的四进士，那是马连良先生跟这个麒麟童先生拿手接奏， 是 一直唱念做。马派又一样， 哎， 棋派又一样。你叫我给您学一学。 您来了， 您听的这个不说唱，就说这个念白吧。 哎， 就是四进士公堂那一段，您听听。 嗯， 您听听，我这是哪派？ 您来了 就知道您这个脑子如何。 嗯， 见得多不多？ 来了， 听听这我这哪派啊。小老儿宋世杰，在前任道台衙门之中当了一名新房师吏。 哦，马派 怎因我办事忠臣，大人将我的新房割退。 怎么又改棋派了？ 万般无奈，就在这两门以外开了一座小小的店房， 无非是糊口而已。 那日皇官来了两 个公差， 投诉小人的店房， 是他爱人 言道 九九九， 终日有 有钱的三天堂， 无钱的下地狱，说八千 他爱人一桌而变。 小人见他二人来得慌张，地有阴气，小人将门而开。 我们这骑派还是马派啊？ 我这是骑马那派。 我没这么一派。 京剧、评剧、京韵大鼓，在这一段不同的风格里啊，常宝霆先生为我们仿学了多种艺术形式。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常伴二老表演的另一段仿学类的传统相声作品《舞坠子》。 这个学坠子呀，这根本我也学不好，我倒是爱听，有的时候也找他们坠子演员呢，跟他们请教请教。您看看啊，现在这个河南坠子，一般人都喜欢听。在很早以前呢，这话在八九十年以前吧， 是 这话提得远点儿。 嗯， 八九十年以前呢，那会儿还没你呢。 对呀、啊、那会儿是没我呢。有你了。 也没我呀。 这不废话吗？ 我听老先生谈过，很早以前根本没有河南坠子。 是 那个时候是什么呀？英歌柳。 什么叫英歌柳啊？ 这种英歌柳是河南的东西。 是 啊，也没有唱坠子那两块板儿。 嗯， 管有个弦儿，那个弦儿跟现在这个坠弦儿也不一样。 嗯， 又有一种东西呢，河南道情打的是鱼骨尖板，那个是没有弦儿。 什么叫鱼骨尖板呢？ 鱼骨就是竹筒子上面蒙一块皮子，鱼骨 尖板呢 就是唱坠子打那两块板儿。 嗯， 今天形成这样的河南坠子了，是由这个英歌柳河南道情发展了一步，发展成为呀 啊这个鱼骨坠。 嗯， 鱼骨坠以后，哎，才形成了河南坠子。如果现在我们听听这个河南坠子，这个味道也不一样。 嗯嗯， 啊，个人有个人的味儿， 是 个人有个人的特点。 嗯， 那么在想当初那个河南道情啊，跟现在的这个坠子那个调基本都差不多。 您可以先学学这个河南这道情鱼骨尖板， 哎，唱出来是这个味儿。 您来来， 巴拉梆梆梆， 哎，这是这什么呀？蹦蹦蹦什么呀？ 巴拉颠颠颠， 哎，你别说了，蹦蹦蹦颠颠颠什么呀？ 这个是伴奏，鱼骨尖板。 哦，我说没字眼呢， 这个蹦蹦蹦啊，就是鱼骨， 颠颠颠 就是那个板儿。 哦， 巴拉蹦蹦蹦，巴拉颠颠颠，是少训了论断场，见了上回说半掌，二武松来在街头一上，呦，这家的黄狗闹棒棒，我的亲娘哎，二姥姥哪里来的个大黄狗啊？咋如今的后脊梁哎，巴拉蹦蹦蹦，巴拉颠颠颠。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就这味儿。 嗯， 后来它发展成为这个河南坠子。 是， 你听听乔清秀，又一个味儿。 嗯， 程玉兰又一个味儿。董桂枝他有一个味儿，乔清秀那个坠子唱出来，他是啊，你听那个味道， 啊， 音色赛梨，甜脆味美。 我说您这卖萝卜来了， 那个韵是特别好听， 啊， 而且唱的风趣幽默，表情也好。 您歇歇， 你看那个王二姐似乎摔镜件， 啊， 我给您小两件啊。 您来来， 乔清秀这个王二姐似乎连动作都小。 来来， 注意啊。王二姐儿路哎大，三思想起我的张廷秀老没欢喜呀，啊。王二姐正在那屋中里坐，忽听得那门外响唰啦，不用人说那奴家知道，想必是那二哥转回了家。进来吧，你就进来吧。进来吧，你就进来吧，你进来吧，你要真进来。 什么意思？ 真进来了？ 那个是进来了。 嗯， 他听相声来了，不进来。 我是怎么这么寸呢？这乔清秀是这个味儿不是？ 是这味儿。 说我要听悲调，啊，要听稳当的 啊， 你听程玉兰。只要唱的悲腔那点，你看那个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 深入感情。 哎，深入感情。 嗯， 今儿个我给您学学 啊， 学学这个程玉兰，就这个悲腔这段，不但把这腔学出来，今儿个我也能把眼泪叫出来。 哎，您等等，这眼泪有叫的吗？您 嗯， 人有叫的，大哥我外等你，他出来了。这眼泪有叫的吗？眼泪出来，眼泪就溜达出来了，没那么回事。 我这是叫，

可是这样拉弦儿我可不会。 那怎么办做？ 我使嘴给您代表这弦儿。 行，你小那弦儿。 哎， 因为为什么小这五坠子非得有拉弦儿的呢？到时候拉弦儿的也得去个主角，他这个很要紧。 主角？ 嗯， 拉弦儿的也唱？ 不唱，就去那么一个人啊，到时候盯着挨打呀。 哦，挨打呀？你找别人吧，你 不能够、 啊、 咱们学不学打那点儿 啊， 就光学那几句唱 啊，这还可以 行吗？ 可以。 拉弦你得坐下， 还得有座。 对了，你拉弦没有站着的、 啊、哎，对， 梆子也没有，这么着得了、哎、拿着两块板吧。 对对， 来那个梆子， 代替那梆子。 咱说明不了啊、嗯、这种五个坠子唱的时候啊，啊，这个他跟这个伴奏的呀，到时候这有密切的关系。 是， 有时候他就来个角儿、嗯、啊，就他拿他当那人儿。 嗯， 这种五坠子都是男的唱，没有女的唱。 嗯， 咱们就唱两句。 来来， 你定定弦儿。 定定弦， 定定弦。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吊门，哎，吊门，哎，长吊门，长吊门，长吊门。 当当当当当，我这轴子是怎么的？ 来俩，俩 鼓门。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行行，就是他。 哎，班长，坏 坏，我不是挺好的吗？谁坏呀、啊？ 这你不懂了，这河南话。 嗯， 叫你那伙计，这河南话管伙计就说坏。 我说什么呢？ 你也说坏，全坏，你就说坏了。 嗯，坏。 哎，班长，坏 坏， 把白弦子拉起来， 拉起来， 咱们支支长长，咱们唱一段，转一转。嗯， 对，我人家怎么意思？这是 不拽子呀。 哦，这叫开火啊， 打这儿起就来劲儿了， 来劲儿了。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怎么不像话？ 什么叫要罢了钱呢？ 哦，忘了交代了，这种坠子没有卖票的 啊。 他唱这个成本大套的书，都是一段一要钱，要罢了钱呢，就是要完了钱。 哦，零打钱的。 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俺要罢了钱，我书归了城，他管拉，我管唱，您管听啊。 多新鲜呢！我管拉，你管唱，他管听。 哎， 我不拉，你不唱，那就散了得了。 这五坠子废话多，刨下废话就没词儿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俺要罢了钱，我输归了城，他管拉着我管唱，您管听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上一回唱的那响马砖，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费舌头这个啊！ 还有那版本没唱清啊， 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啊， 轮回来再表那一个，表一表八爷命罗成啊，表一表八爷命罗成啊，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啊，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当 当。什么毛病？ 这五坠子嘛，受你传染了我。当啷当啷 当啷当啷当当啊，罗八爷坐起了波龙马。他这连人带马上了城啊！ 不是，这怎么上去的？这连人带马上城了。 嗯， 他打哪儿上去的？ 这你得往后听啊！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啊！ 你要问这马是的怎么上去呀、啊啊？那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哎，是上去了。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啊！那个罗八爷。 哎，上上上啊， 跟着随他扶老罗衣，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啊， 他哥俩迈步下大厅啊，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啊，他哥俩迈开了八条腿。 不是，这 怎么了？ 您干脆别唱了。哥俩迈四条腿，怎么八条腿呀？ 往后听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他哥俩迈开了八条腿，在那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门。 他这凑腿来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啊！我八爷坐在那马上留神看，